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这就对。 经典名段。 相声当中的柳活指的是学唱类的段子，例如学大鼓、学评戏、梆子杂谈等等，但往往都是以学唱某一大类的戏曲曲形式为主，当然也有类似与杂学唱一类的随机学唱不同艺术形式的段子，但是把学唱各种曲种和故事情节巧妙联系在一起的段子就很少了。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在今天的经典名段板块里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由故事情节串联起来的传统柳活作品《闹公堂》。早期的《闹公堂》描写的是一个相声艺人被某督军看中，极为轻巧地当上了县长，于是他雇佣了一班艺人为自己当差，而所审问的案件也是艺人之间的纠纷。审案过程中啊，公堂上下曲声四起，堂堂的知县大堂几乎变成了杂耍园子，让听众在开怀大笑之余，感到旧社会的所谓官场也不过就是一帮群筹聚会。现在的闹公堂说法与早期略有不同了，以戏迷做官为主线，演员在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往往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了学唱上，更加突出了闹公堂中的闹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魏文亮、张永久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闹公堂。 在过去有这么一句老话。 哪句啊？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这么一句。 在我们院里的有这么一个邻居 啊， 老两口子一个儿子，家里的有钱呢 啊， 这孩子有一个爱好。 爱好什么呢？ 爱好听京剧。 哎，这是好事儿。 好事儿啊。 啊啊， 过了火了。行动坐卧走是吃喝拉撒睡，不是打家伙就是拉席儿， 这不成戏迷了吗？ 就是啊。 你看看， 早晨睡得好好的，一睁眼 啊， 要打一冷锤。 冷锤， 我给你学一学啊。 您学一学。 苍， 怎么回事？ 醒了。 好嘛， 坐起来穿衣裳，打四级头。 嗯， 把那褂子拿起来。 嗯， 嗨，大贼，苍苍，八贼蹦贼苍。 连裤腰带都系上了。 梳口还要打家伙。 打什么点儿呢？ 打那叫九罗半。 九罗半。 哎，拿着牙刷子一蘸牙粉，吧嗒。 这怎么意思？ 战胜了。哦，往嘴里一搁，他背的苍苍苍苍苍苍苍，带着苍带着苍带着苍苍苍， 怎么回事？ 腮帮子杵一窟窿。 你咋小点劲儿啊？ 你想这样的人不成了废物了吗？ 就是啊， 什么也干不了啊。家里的有钱， 有钱 花俩钱这么一买弄，给买了一官做。 买个官做？ 哎， 买个什么官啊？ 买了一个知县。 知县？ 对对。 什么县呢？ 就是这个棉花县。 棉花县？ 对对对。 那属哪个府管呢？ 属那个臭豆腐管。 有这个府吗？ 您就甭管了，有这么一个县，有这么一个府。 哦哦， 钱花到了，差事下来了， 那赶紧上任去吧。 要上任，这个戏迷可就为了难了。 怎么为难了呢？ 一个知县上任得带一班的人呢。 对呀，衙役三班呢。 首先这个掌印的夫人他都没有。哎， 那也没关系，赶紧结婚呐， 来不及了。 哎呦， 戏迷脑筋聪明， 嗯， 他临时借了一个夫人。 夫人有借着吗？ 当然借着了。 那谁呀？ 老电影演员，演电影演得好，耿华。 啊，老演员了。 老演员， 唱歌唱得也不错， 尤其学唱周璇的四季歌 啊， 唱得好听极了。 好听啊。 春季到来路漫长，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啷个啷当哩个啷哩咚， 是不是？还带着弦儿呢啊！ 这耿华一想，我演这么多年电影了，什么人我没去过呀？ 就是啊， 临时去一个夫人算了什么呀？ 哎， 逢场作戏， 嗯， 同意了， 他就同意了， 夫人有了。 哦，哎，那个还得有个师爷呀， 啊，盯着画供啊。 就是啊， 这个戏迷有一个娘舅， 嗯， 叫关德俊， 干什么的？ 唱莲花落的。 莲花落， 这个莲花落是北京的曲种， 哦， 现在已经失传了。 哦， 一唱来到这味儿的， 您给学学。 哎，棒打五更啊，东方发了亮啊！哎，唱东方甲乙木，他送出了太阳啊！ 好，他真是那味儿啊！ 他文化好， 哦， 让他去录供去。 他是那师爷了。 哎，对了， 哎，得有个喊堂的呀， 喊堂的得找一个嗓子好的。 对。 哎，结果在我们天津卫找着了。 干什么的呢？ 找了一个卖药堂的。 卖药堂的， 在过去我们天津卫卖药堂的有两种。 哦，哪两种呢？ 有一种摆地摊，有门脸。 哦， 这个我一说大家四十多岁以上都知道。 哦， 南市里头淮海影院旁边王宝三卖药堂。 知道知道，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哎，我说这个卖药堂的是走大街串小巷。 嗯， 那个小伙子捯饬特别漂亮。 是啊， 穿得干净。 哦， 挎一个大玻璃盒子。 嗯， 晚上带小嘎子灯的。 呵， 一腰出来一大套。 嗯， 一腰到这味儿的。 什么味儿呢？ 哪位还是药汤啊？橘子了蜜柑撒药人丹，人丹了白花荸荠青果，香蕉玉米麦冬秋梨，大籽两块，小籽一块，半个籽的 多少？ 这不卖， 不卖你吆喝他干嘛呢？这是。 嗓子好，喊堂去吧。 哦，还得有个带案的呀。 带案的在北京天桥找着了。 干什么的呢？ 找了一个拉洋片的。 拉洋片的， 对，小金牙。 哦，小金牙，大金牙。 有很多这个观众不为看他的洋片， 为看什么呢？ 就为听他那唱。 哦，听你唱， 相当好听。 哦， 我给学学啊。 您给学一学。 唱唱，咕隆咚，唱。 不不不不不，这什么意思？ 这是那个锣鼓三件。 哦，锣鼓三件。 再往里头再看呐，有一片。北京城里你楼看看，只修的里九外七皇城四楼，金銮宝殿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它是王登殿喽，苍苍的四个隆咚苍。哦，那满朝的文武哦，他都来占班了。哎呀， 怎么还拉签啊？ 他们您那值钱就值在这签上了。 好嘛，值钱值在签上了。 哎，让他去当个 代。还得有一个掌型的呀。 掌型的得找一身体棒。 就是啊， 盯着打人呢。 对呀， 找着了。 干什么的？ 唱跑汉船的。 跑汉船的， 现在这个曲种也没有了。 哦， 大多数都是男扮女装 啊。对对对， 一上来都这味儿的。 什么味儿呢？ 大年初一头的一天，小了咪咪跪在了姐姐面前呐，大姐一见冒颤气呀，走上前拉一扇，伸出头入压岁钱了。嗯，哎嘿呦，一奶同胞的办什么年了？嘿呀，这呀。 挺新的啊。哎，那身体好，让他去打人。哦， 还得有个回事的， 回事的不好找了。哟，老没有合适的。 您看看， 这戏迷在马路上溜弯儿，溜达来溜达去的。哎，他碰上了一个 干什么的呢？ 要饭的， 要饭的， 又叫叫街垒砖的。哦，这种要饭现在没有了。哦哦，他就跪在马路边上。嗯，多冷的天，也光着半拉膀子，呵，手里拿着半头砖往这儿勒，呵，这都勒紫了。 您听听， 起老厚的茧子。哎呀。管老爷不叫老爷， 叫什么呢？ 叫烙爷。 叫烙爷。 发财叫发财。 发财 一喊来都这味儿。 什么味儿呢？ 烙爷发财的太太们喽。嘿 呵，这什么味儿？这是 这戏迷一看你年轻轻怎么要了饭了。 就是啊， 不要饭那没有办法。嗯嗯，成了，有办法了啊。看见我了吗？嗯，看见我就看见那窝头剃了。 好嘛，老爷是窝头剃。 跟我当差去，管你吃，管你喝，到时候给你零钱花，乐意不乐意？ 他同意了吗？ 那感情好嘞。 哦，同意了， 人马齐了， 赶紧上任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魏文亮和张永久二位合说的闹公堂片段。您各位听听，咱这位县太爷找的这一班人马，真可谓是十斤袋糖，各有各味儿，味儿是挺全，就是没有一个科班出来的六扇门里的人。不过您还别说，戏迷的交际还真挺广，请来的还真有几位名角儿，像唱莲花落的关德俊，拉洋片的小金牙，这可都是老年间吃开口饭这行响当当的人物。这帮人凑在一起开个杂耍园子还成，让他们代理民词，不知道您怎么看？反正红酒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常言道啊，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您瞧啊，这打官司的不就来了吗？让我们继续来听魏文亮、张永久合说的闹公堂。 上任三天来了打官司的， 看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这个回事来到上房找戏迷啊，一进了门，老爷， 怎么还这味儿了？ 这戏迷听怎么着，要钱来怎么着？我这还没开张呢，怎么回事？ 就是 老爷来了打官司的，你来看看哪个成文不？ 你这什么味儿？ 这戏迷接过成文，这么一看，他也乐了。 怎么乐了呢？ 原来是一桩风流的案子。 哦，叫花二。 对对啊，原告你也认得？ 哪位啊？ 上山东快书的，他叫陈德林呢。 哎呦，那是个老演员了。 哎，他媳妇儿你也认得？ 谁呀？ 唱河南坠子的乔恒锦。 那是两口子吗？ 人是原配的，你不信你问去。 我哪儿问去？ 知道告谁吗？ 告谁呢？ 数来宝的张三。 为什么呢？ 这个张三好开玩笑。哦，没事上陈德林家里串门去。嗯嗯，那天陈德林没在家，跟乔去，跟那个乔恒锦呢，说两句玩笑话。嗯， 开玩笑。 就在这功夫，陈德林一步擦进来了， 迈进来了。 得，怎么一看呢？醋海生坡， 出事了吧？ 来到棉花县，把他给告下来了。 但大家也得问呢。 这戏迷一看，这也得审呢。 就是啊， 告诉回事的啊，去到班房。让着喊堂子喊一嗓子啊，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了。 哎，大堂仪式 刚要说升大堂啊，夫人站起来了。嗯，哦，慢着， 你要开戏是吧？ 老爷你不要升大堂。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个戏迷，你好唱。嗯，问这半截案你唱上了，那么衙役三班都不尊敬你了。 那依着您怎么办呢？ 你升二堂。 为什么升二堂呢？ 二堂有屏风。嗯，我在后边偷听，你一上戏韵，我一锤屏风。哦，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你别说啊，这主意还真不错。 好戏迷一看到底是多了一个夫人啊，多一个心眼。 就是 到班房跟着喊男喊一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了。 就这二堂一试， 回事来到班房，找那卖药堂的，海涛的，海涛的， 海涛的， 海涛的，卖药堂的过来了，您的破锣嗓子别喊了。 就是， 怎么回事？老爷升二堂，你得喊嗓子， 喊吧。 让我喊他，我得会喊呢。哎呦，你不会喊，你是祖妈的。 他是卖药堂的， 对，你就按着卖药堂的味喊吧。你喊一嗓错不了啊。 按麦小堂这么喊， 这麦小堂的真听话啊！手一捂耳朵，冲堂口这一嗓子可挺好听。 什么味儿呢？ 哪位还在班房啊？急了忙里带个喊老爷升堂。 这真是那味儿啊！ 这戏迷听我赶紧得出去吧。他那糖都熬得了， 那要出去晚了呢？ 再不出去，非拿糖把我粘出去吧。 拿他当糖墩儿了。 这戏迷升二堂，衙役三班两边这么一站，他一看还挺威风。 那是够威风的， 一拍惊堂木。把陈德林带上堂来， 带陈德林。 陈德林来到堂口，上来给大人鞠躬。 别别别别别别别！ 这个陈德林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他不上山东话说的吗？ 哦，对呀，是啊。 陈德林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那就说吧。 说呀，啊，这陈德林有个倒霉的毛病。 什么毛病啊？ 他窃官。 哎呦，这怎么办呢？ 借了官面他害怕呀。 呵， 他把打官司词儿啊，他聪明啊，满编什么山东快书了。 哦， 他唱上了。 是吗？怎么唱的呢？ 叮了个叮了个叮了个叮，叮了个叮了个叮了个叮。 好嘛，还带着板来的呢，您看看。 盛宴水域不要讲， 嗯， 最受先生听断笑。那一天，小人出门去办事，张三做事理不当，他到俺家挑衅俺妻乔恒金。 嗯， 俺知道俺那个女人不善良，他进门就把大嫂叫。大嫂子，嗯啊，大嫂子，嗯啊，走走走，跟我公园去逛逛。我在地上跟平平转转，他扭扭捏捏回上房。他进了上房，不带慢急忙开柜换衣裳。我这个时候回家转，一见我妻换衣裳，走上前将他问：“哎，你到哪里去双嫂？”我妻一见来了个大红脸，我一回头呀，看见了张三在一旁。 嗯， 你是哪里来的大个子？有什么事情说短详。那张三见我没话说，他愣了半天没打枪。你们的事情我知道，你与我妻下难降，故此我来到棉花县，尊县长，你与小人做主张。你要是不把主来做，小人定把乌龟当。打伤了乌龟不要紧，拖上了石碑，我实实在在的累得慌。 那能不累吗？你说。 这新民厅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对， 把乔恒锦带上堂来。 带乔恒锦。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哎，别别别，他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他不唱河南坠子？ 好，不是了。 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那就说吧。 这乔恒锦太不对了。 怎么呢？ 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哎呦， 他把打官司词版编成河南坠子了。 呵， 他也唱上了。 他怎么唱的呢？ 大人用兵， 这就要唱。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啊，尊一声那个县长老爷听着怒言，啦啦啦啦啦。 这么乱您就甭拉弦了。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许配了陈德林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啊，来了个书来报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啊，挑衅民女就为哪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啊，他抢了奴家我200万块钱， 穷疯了。 小女子上前我将他拦挡，我的大人呐、啊，他跟奴家我没个完。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 怎么呢？ 我又身孕200多天、嗯、直觉肚内疼难忍，把车小产又把孩来添。 耶， 望求县长里根隆咚与俺做主啊。嗯难呀呀哎哎哎嗯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哎哎哎哎！ 西门庆，你嚼羊肠子来了？ 就是、啊， 这个张三太可恶了。 哎， 张三带上堂来。 带张三， 带个那小金牙啊， 拉洋片的， 锁链一抖啊， 带来了， 他也唱上喽， 他也唱上了。 滩头的先生，你们洗留神，张三做事太不仁，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个门诊，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唱唱死个愣头唱。张三说我受得了，我这个 就是啊。 哦，官叫你到堂上哦，命归阴了。哎， 您就别拉腔了。 这张三一看呀， 嗯， 拉洋片的小金牙 认识， 哎，咱都一模子呀， 就是 啊，你应该向着我点儿啊。 对呀， 你给我抖什么威风啊？你会唱，我就不唱了吗？ 啊， 他一生气成了鼠来宝了。 他怎么唱的呢？ 哎，那么小金牙，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子？呱嗒呱嗒呱嗒， 别别别别，哪来的板儿啊？ 这不锁链吗？怎么 走走？ 跑，叫我走了我就走，跟你一道大堂口，跪下，叫我跪了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好嘛，他全知道了。 张三调戏民女，和我从实的招来， 说吧。 哎，不尊大人，那你听言的调戏民女，不如咱那么趁德林那端我钱的，事到如今咱没还。那一天我到他家，乔凤姐说我调戏的，呱嘚呱嘚呱嘚呱。 你说贫不贫呢？这是。 这西米一听混账 啊， 不是你调戏他还是我调戏他，怎么着、嗯、 哪有这么问的， 是你不是你的没关系，你给我唱什么呀， 嗯、 啊、你唱数来宝那个唱山东快书那个唱河南坠子，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 啊， 不会唱老爷做了县长吧， 啊 唱两句你们听听， 这要麻烦。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的令唱，一介凤山路起身，不由本官东吴民，调戏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何亲，将张三责打， 把那空框 死的是滚哪、啊啊啊啊啊啊、死你这闹事的人哪、啊退下去打 打， 掌刑的是跑旱船的 啊， 板子都被抄啊， 打上了， 他也唱上了， 他也唱上了。 老爷命我请你打，叫声张三听给呀，调戏美女的该叫喝醉了，乒乒乒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了，哎呀他又还得把你哭了，我叫你发两回，啪啪啪起吧起吧啪。 他整打了板上，你看 这一打呀，这张三受不了了， 哎呦， 赶紧招供， 您看看 师爷画供吧， 啊 师爷笔杆这么一抄啊， 写上了， 他也唱上了， 他也唱上了， 哎外行愣要做县长啊，哎不会这个文能安的经常二黄啊， 好嘛，把实话全唱出来了。 这夫人一听，哟， 嗯， 这头里怎么这么乱呢？ 是够乱的， 这哪是公堂啊， 那么这是 为了杂耍园子了， 嗨、 啊你倒垂屏风啊， 对呀、 啊、一着急他给忘了、 哎、 他也唱上了， 他怎么唱的呢， 忽听堂上乱嚷嚷，不由怒叫我心里慌，走上前来细打量，老爷你不该唱二黄，啦啦啦，那个老弟怎么 就别伴奏了，就啊 这戏里听明明知道是夫人 啊， 但是还要抖一抖威风， 怎么抖的威风呢， 一拍惊堂木，回师弟后面活人喧哗， 嗯 回是的是要饭的， 叫街勒砖的， 跪地嗓子，这个难听啊， 怎么喊的，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嘿 全来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这半道你一关店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闹公堂这个段子还有个名字叫酒意闹公堂，有朋友会问了，怎么叫酒意呢，这个意是艺术的意，大家可以数一数，在这个段子中正好是九样艺人，县太爷唱京剧，掌印夫人演电影，秉笔师爷唱莲花落，喊堂的卖药堂，带案的拉洋片，掌刑的跑旱船，再加上三个打官司唱河南坠子的，唱山东快书的，还有唱数来宝的，正好是九种。 上树的月啦，白色的朱丽宝，好像告诉我的他，城里像幅画，去年的圣诞卡，镜子里的胡渣，画面开始没有他，我还在装傻，哦，说好为我泡花茶，学失败倒茶，却等不到他。

那你拿过来行、 哎。你这是接铅球呢？ 接铅球啊！啊，我攥着这20块钱比俩铅球分量还沉呢。 还真是这样。 多好的姑娘啊！啊，我今天跟人家是头一次见面啊，人家姑娘对我是一片赤诚啊。 你对人家呢？ 我是一个屁俩谎啊。 这倒是心里话， 我越想越惭愧。 嗯， 我说吕峰，我对不起你。 嗯， 我根本就没丢钱包。 哦。 我就一毛钱， 怎么就把实话都说了？ 我全告诉他了。 啊， 我说吕峰，你通过这一天呢，我发现你这人心灵太美了，跟你一比，我心灵太丑了，我根本就配不上你，算了，拉倒吧，行了，不行，您走你的，我走我的，完了，咱俩从此算了，谁也不认识谁，反正今天能跟你出来溜达一圈吧，我已经十分满足了。 你也就这么大要求？ 这20块钱我不要，你拿回去。 怎么不要了？ 出这公园门不用买门票了，你拿着。 净是废话。 吕峰也乐了。 嗯， 瞧你说的。其实你们团支部书记小王把你过去都跟我做过介绍，既然你敢跟我说实话呢，证明你是诚实的，这个诚实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基础。 嗯， 既然你能说实话，那么我觉得我呢，我应该相信你。 这姑娘多朴实啊。 我说你怎么的？ 相信你啊。 相信我 啊？ 你真相信我怎么的？ 那还有错吗？ 不是，吕峰， 嗯， 你不了解我。 你知道错改了就好。 我28了。 嗯， 原来我也是不错的一个人。我就因为我在生活上我不太注意节约。 嗯， 28岁了，我没朋友。通过这一天呢，我明白了，我呀为找对象啊，你知道我没多难难，我找多大气。 行了，你就别哭了。 吕峰也直劝我、 啊、 哎呀你别哭，你别哭，你这么大小伙子一哭让人看多笑话呀。得了，我给你擦擦。 嗨、哎，给谁擦呢？ 咱别在这站着了、 啊、 一会儿围的人越来越多了、 哦、 咱们到那边谈一谈呢、 啊、 说着话吕峰一拉我的手、 哦、 他这一拉我的手，我就觉得我这胳膊是 你这过电呢。 咱不是没经着过这个吗？ 嗨， 这是多好的姑娘 啊， 啊， 我们两个人手挽手肩并肩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小路上， 太美了。 我心里这个高兴 啊， 我一高兴我想起一首歌来。 什么歌啊？ 美丽的心灵。 哎，这歌可好听。 美丽心灵的曲子，我谈恋爱经过的词儿， 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唱唱啊？ 我给大家唱一唱。 好， 你给我起个前奏。 好好， 来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阳光明媚，鲜花吐艳，爱情的春风吹我心田。 多好听啊！ 我与吕芳肩并着肩，一边走来一边谈。纯洁的姑娘，理想的旅伴，谈成恋爱心喜欢，搞对象就花了1毛钱、 哎、 就花1毛钱、 哎， 有人评论说呀，施圣杰1983年创作表演的相声《恋爱历险记》，故事自然干净，情节合理紧凑，整体看来啊，有一点欧亨利短篇小说的感觉。听完了施圣杰与冯永志合说的《恋爱历险记》，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最后祝福大家享受甜蜜爱情，祝福恋人们能够甜蜜幸福，单身的朋友早日告别单身，找到自己幸福的另一半。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刘德华演唱的《爱你10000年》。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地球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 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 我的心 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的平面，紧紧